弟兄姊妹平安，嚟到平安堂特别平安，系咪啊？系啊，感恩可以同你哋一齐敬拜，一同嚟到更加认识主啊！经文咧，揿翻转头，经文咧读过，所以我就跳过啦。咁咧上一次如果你记得嘅话咧，同大家分享咧就知道神嘅旨意。点样可以知道神嘅旨意咧？首先要寻求，系嘛？如果你都冇心，你都唔想寻求，梗系唔知啦。即系好似啲细路仔一样啫嘛，系嘛？咁如果佢有兴趣嗰样嘢咧，佢就好成日掠住你。咁啊，因为佢要啊嘛，寻求啊。咁所以咧，首先你要认识神嘅旨意，有冇一个寻求嘅心啊？然之后咧，喺边度寻求咧？喺神嘅话语里面寻求。然之后咧。有了神的话语，又要刚强壮胆，要站立得稳，然之后还要顺服和遵行。其实就很简单的，是吧？我们都知道的，不过很多时候，知道是一件事，做不做都是另外一件事，或者做不做又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呢，上次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今天呢，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呢，是使徒保罗一个的祷告。使徒保罗的祷告咧系非常之丰富，咁咧所以咧今日咧只可以咧广东话讲咧蜻蜓点水式，咁啊同大家喺里面咧嚟到睇睇几个嘅重点。咁第一个咧我哋知道咧，使徒保罗一开始就话咧，我听见你哋信从主耶稣，佢称嗰啲信徒系咩啊？亲爱嘅众圣徒。我唔知道你同弟兄姊妹之间有冇呢一份嘅感情，或者呢个感觉系亲爱嘅弟兄姊妹，亲爱嘅弟兄姊妹，因为我哋都系主里面啊，神用重价买赎，系属于主嘅人啊，所以我哋喺肉身上虽然嚟自唔同嘅背景、唔同嘅家庭、唔同嘅情况，但系喺主里面，我哋系亲爱嘅众圣徒，所以保罗对教会。是有一份好热切啊，好温馨，好我哋叫做咩啊？好真系觉得好似系家里面一家人咁样嘅嗰种嘅感觉，所以佢就不住嘅嚟到感谢神，亦都经常为教会祈祷。我唔知道你哋参加教会祈祷会嘅人数有冇灯啊？冇灯啊！通常咧，參加教會嘅人數咧，係教會聚會嘅人數咧十分一 only 啊，其實咧好可悲嘅。如果你教會有100人聚會咧，得10个8个，咁嗰10个8个咧都係教會嘅執事啊、長老啊。如果你有長老啊，或者係教會嘅負責人，或者係牧師、傳道人，其實咧唔係幾好嘅，真係唔係幾好。我个人认为咧，最理想当然起码一半嘅弟兄姊妹啦。不过我都未见过一间教会祈祷会有一半嘅弟兄姊妹参加。除咗一啲好特别嘅情况，20% 系咪都可以做得到咧？如果系咧，都几好嘅。因为咧，我哋相信祈祷咧系我哋一切事工嘅根基嚟嘅。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少能力，冇祷告就冇能力。咁所以使徒保罗咧系值得我哋学校嘅，喺祈祷方面系佢不住嘅嚟到祷告。祷告乜嘢咧？佢呢度俾我哋有几点嘅学习。第一咧，佢有祷告有圣灵嘅启示啊，圣灵嘅启示好紧要啊。佢话求我哋主耶稣基督嘅神荣耀嘅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同样你想入去这一间屋里面有很多的摆设，有很丰富或者很舒适等等。但是呢，首先要怎样开门入屋先得。所以圣灵的启示呢就好像是一把锁匙，开了一个丰富 进入丰富嘅门。如果你唔入去咧，你系唔知道嗰个丰富啊！你冇锁匙，你都入唔到。咁所以咧，可以讲圣灵嘅启示咧，好似一把啊，我成日想讲钥匙啊，因为咧嗰啲中国大陆嗰啲叫钥匙啊，钥匙啊，其实即系一把锁匙。咁所以圣灵嘅启示咧，系真系好重要。好多时我哋以人嘅谂法、人嘅想法，或者人的理解，很多时候都解错。但是如果有圣灵来到启示，来到帮助，来到将神的心意来到显明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清晰很多。他就说，在雅各书讲到，如果你中间缺少智慧，怎么可以求那个厚赐与众人，亦都不斥责神，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我哋得唔到嘅嘢咧，系因为我哋冇求，系嘛？雅各书继续讲啊，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没有求。所以我头先一开始就讲，教会嘅祈祷会咧，应该多啲弟兄姊妹参与。你未必次次翻到，我估你哋啊，每个礼拜应该有一次教会嘅祈祷会。咁你一个月翻一次得唔得咧？或者两个月翻一次，一季翻一次，得唔得咧？嗱，记住教会嘅祈祷会唔系净系俾教会嘅所谓部长、执事、牧师、传道人，系关乎所有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有能力、有可能，能唔能够经常参加？因为一切嘅事工能否推行，能否按住神嘅心意嚟去进行？视乎我们有几多的祷告，我们视乎我们在神面前有几多屈膝。讲到屈膝呢，我又不知道你们教会的祈祷会是怎样祈祷。我们教会的祈祷会呢，讲完祷告事项呢，分小组，然后呢我们全部都跪低的。每个小组我们有那些跪战，我们是跪低祈祷的。因为我们很重视这个祈祷，我们很相信祈祷能够摇动神施恩的手。所以呢，使徒保罗他第一求圣灵的启示。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说，我们所领受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神来的灵就是圣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赐恩给我们。并且咧，我讲呢啲嘢咧，唔系用人嘅智慧嚟到指教，乃系圣灵所指教嘅。所以圣灵咧，能够将属灵嘅事咧，能够讲得清楚，能够解释得清楚。所以咧，我哋唔能够缺少圣灵嘅帮助。如果冇圣灵嘅帮助，我哋全部咧都系靠自己，过去嘅经验，我哋自己认为我哋嘅学识或者我哋嘅理解。来到做，好多时未必符合神的心意，所以需要圣灵的启示，需要圣灵的帮助。其实讲到圣灵的启示，还有很多方面可以讲的，不过今天我们重点回来这段的经文。所以使徒保罗一开始希望这个的教会能够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的启示的时候他就放心了。因为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神嘛，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三一神亲自启示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走错。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就没有一个说耶稣可就坐，如果没有被圣灵感动，也都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是主。我过去有一个经历，我跟一个人讲福音，我跟我太太一起，其实我们讲很多东西他都认同，但当我们一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流血，他说你不要再讲，你不要再讲。我们相信他是起码受异端邪说的影响，如果不是可能是有邪灵在他身上。我们一提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钉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他说你不要再讲，你不要再讲。 所以就应验咗呢度所讲，如果冇圣灵嘅感动，冇人话耶稣是主的。今日你我称耶稣为主耶稣，因为有圣灵嘅启示，因为我哋身上真系有神嘅灵住喺我哋嘅里面。所以如果冇，我哋不能讲耶稣是主。今日我哋好多人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系咪啊？传福音，你要唔要得救啊？你要唔要落地狱啊？你要上天堂啊？个个都岌晒头，我谂冇几多个唔想要。不过话耶稣唔单止系你嘅救主，仲系你嘅主，系你生命嘅主。啊，后边嗰句谂下先嘅意思，即系话你要全部听晒佢话。我哋做海员福音事工，咁我哋接触好多来自世界各国嘅海员。头先同阿萧弟兄系嘛？都有少少嘅分享。我哋接触嗰啲海员嚟自世界各地啊，咁所以咧，大部分时间系讲英文嘅。如果你识多种语文系更好。如果系中国大陆嚟嘅海员咧，就要讲普通话啊，因为咧100个中国海员咧，可能得3-2个识讲广东话嘅啫啊，因为广东比较富庶咧，啲人唔中意行船啊，所以有好多更好嘅职业，所以佢哋唔会选择。行船，不过嚟自全国各地，咁我哋梗系用普通话同佢哋讲。不过咧，我哋接触最多嘅一群咧系菲律宾嘅。菲律宾海员咧，我哋知道船长叫 captain 啦，系嘛 ？captain 啊，除咗酒楼嗰啲 captain 之外咧，船长都系叫 captain。咁但系另外一个名称咧，佢叫佢做 master。咁我哋就问佢：你听唔听你个 master 话？佢话一定要听。我话唔听咧，唔听叫你翻屋企咯，好简单啫嘛，系嘛？你喺我只船上工作，你叫我做 master， 你唔听我讲，咁你翻你唔该你翻屋企瞓觉啦，系嘛？咁所以咧，弟兄姊妹，如果你称耶稣为主，你听唔听佢话咧？我哋梗要听，不过我哋都系一班唔系好听话嘅，包括我自己在内。咁所以咧，需要神嘅话语不断嚟到提醒。圣灵不断地来到启示他自己，那启示什么呢？叫我们真知道他，我们真知道他呢，所以在这里呢第17节讲到使你们真知道他，18节讲到使你们知道他，19节并知道他，然后呢17节再讲使你们真知道他。什么叫真知道？真知道和假知道是有分别，或者知道少少有分别，是吧？好像我和萧弟兄那样，我知道他的名字，我知道他在这个教会很久聚会等等，今天早晨他做主席，那我知道少少，但我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他的家庭状况怎样我不知道他最喜欢去哪里旅行我又不知道，那我们知道少少。所以如果你要真的知道一个人，你要花很多时间跟他相处，那你就真知道他。我前几个月接待一个港员，我唔识佢。咁后屘食饭嘅时候咧，同台咧有另外一个姊妹，佢话：，我问佢你识唔识佢啊？佢话我点知识佢啊？佢以前嚟呢度啊，住喺我屋企嘅，佢同我老公系好朋友嚟嘅。咁啊唔同啦，系嘛？住喺你屋企，梗系好多机会。见面好多机会倾谈，唔单止讲表面嘅嘢，讲到屋企嘅嘢，讲到自己嘅嘢，讲好多嘢。咁所以咧，真知道佢同稍微知道少少，甚至到咧唔系几知道有分别。喺当代译本咧就话更深认识他，唔系知道少少，系更深要 dig into it。我哋预备查经又好，讲道又好，我哋要 dig into the Bible。点样 dig in 啊？除咗我睇中英文更加理解嗰段经文之外，我好多时要睇更多嘅翻译本，因为冇一个翻译本系十全十美，系完全嘅。咁所以你睇多几本嘅时候，你就更加明白嗰段经文其实个重点喺边度，真系想讲乜嘢？喺圣经新译本咧就话充分嘅认识佢。弟兄姊妹，当你如果预备带查经或者主日学你是需要 dig into the word of God， 你需要花时间 需要睇多几个嘅翻译。而家好容易系嘛？只要你能够上到网啊，乜嘢译本你都可以揾到。啊，如果你有啲喺个手机都已经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可以下载好多唔同嘅翻译本。所以你多睇几个翻译本，你就更加明白嗰段经文其实想讲乜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啊更多认识主，你想充分嘅认识佢，你就要花时间啊，冇唔花时间不劳而获，没有呢件事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真系对啊主嘅话语真系有嗰份嘅热爱，有嗰份嘅追求啊，你要花时间。腓立比书讲到啊，神咧将佢升为至高啊，超乎啊，赐俾佢超乎万名之上嘅名，叫一切唔单止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无不因耶稣嘅名无不屈膝啊，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你系咪真系认识呢位嘢主？你认识佢有几多？你同我究竟有花几多嘅时间嚟到追求？嚟到认识呢位嘅主，啊，佢为你为我舍命，啊，佢嘅爱长阔高深，啊，好似诗歌讲无法测度。所以我哋如果想系真系认识我哋嘅主，第一要做嘅嘢要花时间，要祈祷，要祈求圣灵嚟到开解我哋，啊，嚟到启示俾我哋，咁我哋先有机会能够认识多一啲，唔好话全部认识。你要知道呢位嘅主，佢嘅荣耀，佢嘅丰富。啊，十八节嗰度讲到，啊，他在圣道中得嘅基业何等丰盛嘅荣耀。咁所以咧，啊，我哋呢位主虽然曾经头戴荆棘嘅冠冕，曾经死喺十字架上，曾经受人嘅唾弃，啊，曾经为你同我流血，曾经甚至进入阴间死地，但系。佢系荣耀丰富嘅主，啊，罗马书讲到，佢又将佢丰盛嘅荣耀彰显喺嗰啲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嘅器皿。得荣耀嘅器皿就系你同我，我哋一班蒙恩得救嘅人，我哋唔单止得救咁简单，唔单止从死亡嘅边缘被拉回来，啊，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系一班。要得神荣耀丰富的器皿，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些本来被神所召的，不单止在犹太人，也都在外邦人当中，我们本来非犹太人，但是因为我们信，刚才Joey都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神的恩典临到你和我，但是我们要信，然后就接上神的救恩，接上这个荣耀丰富。以弗所书将来有机会我们讲到，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很乏力，觉得很无能为力，有人说讲就天下无敌，做的时候就无能为力，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光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好多时候我们想为神做很多的事，但是呢，可惜我们的时间或者我们的能力或者我们的心愿其实都是很有限，所以呢神的灵叫我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没能力做，而是不想做。我不知道你们是会不会是这样。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无论你几眼瞓，无论你几忙碌，你都会找到时间做，同不同意？所以我找人帮手，我通常都不找那些得闲那些。得闲那些他怀念都是很得闲的，你找他都是说，我不得闲。但我多数找你那些忙碌的人，忙碌的人呢，神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可以做多啲嘅。咁所以咧，弟兄姊妹，我哋心里面有冇力量，视乎我哋明唔明白神嘅救恩。 我们对主的爱有几多的回应，我们知不知道他付了生命的代价来去拯救我们，我为他摆上一些时间，一些的心思，一些的甚至乎金钱，又算得什么？荣耀丰富，哥罗西书亦都讲了，这个奥秘当然是福音的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里面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你知道很多人自寻短见又好，或者做一些不合理不应该做的事又好，很多时因为他们失去盼望。有人说，如果你想另一个人颓丧呢，很容易的，他要什么你给什么他就可以了。什么意思？他要那样你就有那样，要到一个时候他都没什么所谓需要了，是吧？他就没了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另外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不单止是今生我们活着有盼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能够成为我们的所谓 drive， 成为我们的动力。我们侍奉神的人也都是有时乏力的时候，想到主这么爱我，为我舍命，为我流血，为我牺牲，我为什么做不到呢？我求主加能力给我，我就起来服侍主。所以当你越明白主怎样爱你，怎样将他自己的荣耀，他的丰富摆低，为了你和我，我们觉得我们没什么理由推搪。如果要侍奉神，我怎样来去推搪？主的深恩厚爱常常激励我的心，常常融化我的硬心，常常叫我知道我得的恩典实在太大。我为主摆上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心思，一点点的钱财，正如保罗所说，是理所当然。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知不知道死里复活那个能力何等的浩大？虽然今天不是复活节，但是我们都要再三提，死里复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活着有盼望。他从死里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什么叫初熟的果子？我后院种了几棵果树，我未见过一夜之间全部红晒的，未见过。通常呢一粒两粒三粒先红，是吧？然之后呢慢慢其他又越来越多红，最早嗰粒就是初熟的果子。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知道我将来都会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初熟的果子带给你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相信。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为信心之父呢？因为在希伯来书这样讲，他以为神还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好像仿佛在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的故事。为什么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因为他以为，他相信，他认为神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个信心就能够叫他称义。神看重的是你对他有几多的信靠，你是不是真的信得过他可以给你复活？如果我们今天对神这个复活的大能不认识，我们其实都是没有盼望。就好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信所说，我们还比众人更加凄凉，是吧？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今生，我们其实是很蠢。因为世人还可以享乐，是吧？可以享受这个世界都有很多的享乐。我们星期日你死死气都要回来聚会，是吧？不是想被人说你连聚会都主日崇拜你都不回，我们都不够胆不回。 但是我今朝临嚟之前咧，我兜一兜去幸运，因为想同佢预订一啲嘅时间。哇！门口企满晒人，我以为未开门。咁我拍好车之后，哇！原来入边已经坐满晒人，入边又已经挤满晒人喺度等饮茶。你同我点解唔去饮茶咧？唔够胆啊！我哋要做要完先至讲啦，系咪？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冇复活嘅盼望，我哋冇永恒啊呢个嘅盼望，我哋活得啊普通话讲很累啊，我哋活得更加比其他人更加嘅疲倦。但系因为你同我有复活嘅盼望，有永生嘅盼望，所以我哋知道我哋主日翻嚟崇拜唔系循例，唔系我责任上要咁做，而系我真系想同弟兄姊妹一同聚集，一同敬拜神，一同将荣耀归俾神。所以你睇下以西结书嗰度讲咩嘢？以西结书嗰度咧，大家翻去读啦，就一堆嘅枯骨，但系咧耶和华神咧可以使气息入佢哋里面，佢们就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赐生命的神，他掌管生命，他亦都是赐生命。我家的草地去年全部都 brown， 因为去年又是缺水，那些草剪完之后就任它晒了，因为没有淋水。但是今年春天那些草又生出来，而且生得很茂盛。我去完跟我们香港来的亲友出咗门一个礼拜，翻嚟咧，哇，满地黄花，嗰啲花仔，因为啲野草啊，咁所以咧，生命真系好奇妙啊！无论人类几多智慧啊，而家就讲到 AI 添啦。头先我揸车嚟都有人讲到 AI，AI 虽然好犀利，但系都系人想出嚟嘅，都系人嘅，你话创作又好，发明又好。其实是发现，本来就是存在。很多科学家都不是说他发明什么，是发现了一些事情。因为神一早就创造一切。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他是创造生命、掌管生命的神。他能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能力是远远超过一切的能力。远远超过所有的，超过一切执政掌权，不单止是有能力主治一切有命，不单止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所以我们主是超过万有，万有就包括以前的、现在的、将来，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海里面，都是属于这个万有的里面。所以他是万有之首，因为他本来就是万有之首。所以在罗马书讲到耶稣基督他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何等的伟大。所以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掌权，有能现在将来，高处低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怎样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时得着这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不单止创造万有，他亦都是掌管万有，将来他亦都是那个审判者。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讲，所以他是万有之首，值得我们来到崇拜。因为圣经讲到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作教会万有之首。你知道教会的头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不是一些的执事，不是一些的长老，教会的头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教会真正的元首是耶稣基督自己。所有我刚才讲的那些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作，为主而做，亦都是神给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是需要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岗位上一同的配搭。 一同的侍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教会的元首，除了主自己，因为教会是主自己设立的嘛。所以永远我们知道教会是属于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个万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今天我都不详细讲这些，所以他值得我们崇拜，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在他面前屈膝，值得我们向他歌颂，因为他是万有之首。好啊，讲了这么多，请问大家有没有条件啊？有没有条件啊？讲了以上这么多东西，有没有条件啊？信耶稣有没有条件？没条件啦，救恩是白白的嘛，是不是？有没有哪个给了钱才信到耶稣的？很多时候是人家跟你给钱，人家跟你给钱请你吃饭，拉你来，然后呢死死气来啦，还掂都有免费饭吃。有些就自己请吃，有些就教会完了福音就会有饭吃，那都好啦，来一次啦。冇人俾钱信福音嘅，保罗都话我唔会叫人花钱得呢个福音嘅好处。但有冇条件得到我哋以上讲嘅嘢啊？喺神嘅家成为神嘅儿女，能够认识呢位嘅主，能够更多知道佢，能够更深认识佢，能够同佢有更好嘅关系，全部呢啲有冇条件啊？有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在主里面，必须从主里面然后才得到。什么叫主里面？即是信耶稣啦，你才是在主里面，你要住在主里面 remain。 不单止是一次得救，有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些人就说信了耶稣就不用回教会去喝茶了，星期日反正已经信了耶稣，拿了 passport 上天堂了。 remain in Christ，你要不断地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这一本书以弗所书从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他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第四节第五节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因为在爱主所赐给我们，在爱主里面所赐给我们。第七节，藉着这个爱子的血，我们得蒙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同归于一。刚才讲了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地方，就算你都全部来自香港都好，都住在不同的地方，我相信是不是？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有些住港岛，有些住新界，有些住九龙，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文化的，可以这么说。就算来自香港，我去有些教会还更加多，我下午还有一堂，那间教会呢中港台都有，中国大陆有，台湾的有，香港的都有。我们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但是怎样能够在神的家合二为一呢？除非我们都在主里面，我们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都听他讲，不是听你讲，听他讲，听我讲，是听耶稣基督怎样讲。所以我们除非你住在主里面，然后我们能够得到基业，不单止今生我们活着有盼望，我们有永生，刚才讲了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日我要像主，我要好似主从死里复活，我要上到天上，我要与神在神的家来到昼夜敬拜这一位爱我为我舍命的耶稣基督，我必须常常住在他里面。所以今天简短同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多认识神，真知道他，真真正正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必须有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他，然后我们稍微明白少少他的荣耀丰富，他的死里复活带给我 一个盼望，然之后咧，我哋知道佢已经远超一切。今日佢坐喺父神嘅右边，然后不断为我祈求，因为佢系万有之首，包括教会。教会系基督嘅身体，基督系教会嘅元首。所以所有弟兄姊妹，我哋翻到嚟，我哋都承认呢个嘅事实，我哋都活喺基督嘅里面。我们就能够更多认识我们的主，更多认识祂的荣耀丰富，祂的权能，祂从死里复活，祂超越一切。今天我们回来敬拜是理所当然，我们应该在神面前俯伏敬拜，来去赞美祂。愿荣耀归于神，也都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同心做一个简短的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是因为你自己亲自从高天来到地上，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恩。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一个创天造地的主，一个拥有万有，亦都在天上受天使天君昼夜敬拜的一位，竟然有一日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取了奴仆的样式。不单止是这样，你更加为我们上十字架，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叫我们这些在地上活着本来没有盼望，本来不认识神的人，今日能够归到这个神的羊圈里面，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凡是接待祂就是耶稣基督的，就是信祂的名的人，祂就赐给祂权柄作神的儿女。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承认这个伟大的救恩是你自己亲自为我们作成，亦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智慧，有什么本事，有什么值得神你自己花这么大的气力，这么大的代价来去拯救我们，全是出于你自己的恩典，出于神的爱。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聚首一堂，在这里敬拜，在这里来去思想，在这里来去述说你自己的荣耀，全是你自己亲自为我们所造成。所以我们众人都愿意更加多来去认识主，认识你自己的恩典，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丰富，认识你的能力，认识你的荣耀，认识你各方面。主啊，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祷告里面，在读经的方面，好叫我们真的每一个能够属灵的生命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神你自己的荣耀和丰富，好叫人被吸引到你自己的面前。求你祝福使用这个教会，众弟兄姊妹都成为你自己的丰富恩典的器皿，能够将这个丰富荣耀的恩典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去认识。愿意你使用这个教会成为这里列志文地方的一个明亮的灯台，来到照亮周围的黑暗，亦都吸引人到你自己的面前。愿你自己的心意成就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祷，阿们。多谢大家。